定抽抽啊抽，爱人白了头，天边的月弯弯为谁守？我的痴情熬过了多少个春秋，半江回忆如心何时休？ 成他，风雨不难阻挡，纵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 Bye. 地球，还有你最爱喝的大碴子。其实我每天都想家，也总想往家里打个电话。外边的日子闹心巴拉，在这儿干我也贼拉想家。 musician, we synchronize the hit. Live from outer ghetto, we maximize it. Sound of the Governor, we super styling. Thank you. 拥，试一试快乐热的火。只剩孤独的我，注定没有结果。 We'll be right back. 可是我们。 你别来敷衍，听闻那远方。 Thank you. 手最悲伤的。